的星球，只要你看着我，像这样看着我，欢喜我存在，我呼吸都有了理由。 加香醇一下的咖啡。

在向我召唤，哪怕只有痛苦作伴，也要勇往直前。 双拳

坚强。 一切给你我的光都说给你，直到你那灿烂的光芒轻轻地挂在遥远的天上。当你沉浸天空那条冰冷的银河，雨淋的波光够不够暖和你？等你想起那道源自于我的光芒，我依然愿意为你来歌唱。 的声音，只有孤单的录音。 在窗棂下如冰荒的轻轻带着个温柔回应，原来爱可以自己马德里突然的想念你，在广播里见的声音只有孤单的那句马德里突然的想念你，我的这爱抒情的任性，所以用 MLB 写了封信给你，千回的距离加了多三色金，你知道他的话语全让你我继续一个人

个家并没有，却不知他早已陷入这个城市名单上火药。他满天赋一本来个电铃的大风大家零零七 say I got your melody 来自生命唤醒情报取药。爱追寻探索陌生的 tempo 是任性随性陌生的 tempo。 It's MIA 大声火星航班。 It's MIA 黄历的出现。对此开拓着一出戏，手里握着放大镜，带着这个真武器的领域。 DJ Bass 不该进 last Listen Bass What the forward I got your melody 来自生命唤醒情报需要。爱追寻探索陌生的 tempo 是任性随性陌生的 tempo。 It's MIA 大声火星航班。 It's MIALet's 火星情报局。I got your melody。 的快乐。可当我牵着你的手，傻乎乎的了，渴望的爱情终于在我生命出现了。 I'm not afraid to 闹得比武，别再想要烦恼忘记公主公主，别对人家冷漠选择装酷装酷，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无缺，让所有的努力都没好目，哎呦喂呀，字典里没有思路，才点点到全部自己的付出，经历不如实力不如失去了本自己背的伴侣，不管看动物或植物，你都耀眼的让人家羡慕，听清楚不是葫芦，我一生不到半夜不是这边魔术，表情无辜做我是无助，让你开心其实要很有用，我反正原本的路有谁在探探好，我动作都出所有人的小分表，若想不需要我手机跟着我就真的觉得不可能就是放光， turn me off, I want it on, and I'm walking on a wire, trying to go higher, feels like I'm surrounded by clowns and liars, even when I give it all away, I want it all.Cause they are all the same. See, I would rather we just go a different way than play the game. And no matter the weather, we can do it better. You and me together forever and ever. We don't have to worry about a thing, about a thing. No.